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3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今年海淀区将加强地面线、地下线、空中线、隐形线的四线治理，重点整治250处占道经营点位。此外，辖区内多家公园迎来赏花季，海淀将重拳打击香山植物园、圆明园南门、玉渊潭南门、颐和园东门周边的游山摊贩黑停车场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，散煤燃烧是北京大气污染的一项重要来源。记者从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了解到，去年全市完成663个村庄的煤改清洁能源任务，减少燃煤68.1万吨。今年北市还将进一步加大力度，全市700个村庄的住户将告别燃煤，以进一步减少大气污染的排放。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不服从社区矫正的处理方式。社区矫正过程中，对于不服从监管、不认真参加学习教育和社区服务的，应当严格管理措施，加大教育力度，甚至给予相应处罚，确保矫正效果。各地在实践中要充分总结既有好的经验、好做法，采取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符合实际教育矫正的方式方法，发挥教育矫正的攻心治本作用，促进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和行为转变，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。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，感谢收听本时段新闻整点听，下一时段再见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每天的这个时间，我和你在电波中有一个约会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到萧亚轩的一首老歌《爱情美》。听到这首歌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画面浮现。萧亚轩在帘子的后面躲着，左右摇晃着脑袋，双手向前交叉着，做出黑炮的手势。一起听到萧亚轩带来《爱情美》，好老的一首歌。 你不断给我约会，很想我变成最后一朵蔷薇。你爱我这个人，还是爱上爱情美？你不断给我泪水，就像涨了不肯退的潮水。谁在爱一个人，总会吃一样的亏。我自等着谁，等到崩溃，却等到另一个你给我安慰。你心碎了没？想休息了没？镜子有两面，所以你用心太累，不用情浪费，让你的爱好像看着我心碎着美，都睡着美，一见你谁谁都赢我，爱人太累，心疼爱人浪费，爱 遗憾差一点就变成完美，我写不出感情，不想接受感情麻醉，我在等着心等到崩溃，却等到另一个你给我安慰。你写幸福真美，想欣赏真美，镜子有笑脸，所以你用情太累，想不用情浪费，让你等待好像看着我。幸福真美，想你要睡真美，一起你想睡都赢我。爱人太累，想过爱人浪费，爱情难道真有那样 你没有那么重叠，在他的面前要多卑微，该感谢你还是感谢爱情将我包围。 该问问你，你的幸福真美，想休息真美，镜子有笑脸，所以你用情太累，就想不用情浪费，让你的爱好像要睡真美，一起你谁睡得赢我。爱人太美，想过爱人浪费，爱情难道真有那样美。

我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还追逐着，追逐那梦中童话？我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。为何我还追忆着，追忆那似水年华？我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心分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还追逐着，追逐那梦中童话？我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。为何我还追忆着，追忆那似水年华？ 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特别的累，之所以会觉得累，因为说的比做的多，欲望大过本事，想要改变却又无能为力，想要顺其自然却又无法心安理得。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累又挣扎的活着。有的时候呢，不如放空自己，来一首动听的音乐。 不是说我还有你，但我的坚持换来你的背弃，消失推翻明天，隐匿过去，要怎么相信承诺也会有陷阱？寂寞太透明，痛楚却无心，这一颗心再也没人认领。我要逃离这个你所在的城市，可是我的心早已被你注定，你会在哪里，我也回不去，回忆遍地都是触目伤心，都是你。 像枫叶的冷漠，墙上的钟默默数着寂寞。咖啡飘散过香味，剩苦涩陪着我，想念的心埋葬我在深夜的脆弱。无尽的苍穹，漫天的星座，你的光亮一闪而过，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。想要心的坠落，灿烂夺去了轮廓，这刹那过后，世界只是回忆的沙漏。想要心的坠落，是你的点亮整个星空，想你故事在我生命留下不褪色的伤口。湖水守候着沉默，等待天边的月，孤独的水面却漆黑整夜。夜幕引起的泪光被蒸发在角落，它无情地遗忘我在追忆的漩涡。无尽的苍穹，漫天的星座，你的光亮一闪而过，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。想要心的脆弱，灿烂过去了轮廓，这刹那过后，世界只是回忆的沙漏。想要心的脆弱，不褪色的伤口，在黑夜的尽头，像你的作用和无伤的伤口，黑沙过后，只剩寂寞。小心

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打算是三六六滴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 lemon tree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爱的苦逼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像 lemon tree。后不管，我一天一天。 其实当对方松开你手的时候，只要你不懦弱，接下来的路途当中你会遇到能陪你走完终点的人哦。请你用心记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，一起来听歌，小柯和白若曦带来。 我永远因爱上树，怀中随我千年的何方美别因你去到人烟处， 看似个浮光掠影，乱张轻眼，把你轻轻绕的河连簇拥柳枝桥，其实流不断的流，留下痕迹无数条，条条都指着全城源头的孤岛，留下了多少丝绢，把你慢慢掉，慢慢掉的风华年少叫人熬，所以静静留得清，清尽所有的

都需要你，爱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，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挂嘴边，到底什么时间来？ I love you， 到底要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？ 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，还是有上天安排？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，还是舍不得太快？是那一次约定了你又来，让我哭得像小孩？是我们记在这里不存在，还是不爱会发呆？ Baby， 不得不爱，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？去未来，好像想法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，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挂嘴边，到底什么时间来？ I asked a girlfriend, have you been? 来去了几回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。是命运吗？难道难忘上天的安排没办法？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澄清？你的诚意和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见，只有想念。我精彩，你发呆，两颗心不安的摇摆，应该有个未来，是否真的能完全无法期待？舍不得再伤害 ，You my girl, my girl, my love,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， 感情的哀愁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 ？I'm sorry， 我需要，我要我忘掉你 ，baby。 不得不爱，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不知我就失去未来。好像想不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，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挂嘴边，到底什么时间来？到底要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？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让我想起了一位听友的留言，他说两地分隔的我们，异地的恋爱觉得很对不起你，你有什么事儿都得一个人承担，我却什么也帮不了你，只能对着电话说我很想你。这个时候的感觉就像这首歌唱到的，想你想疯了。来自彭佳慧。 这个城市那么吵，不能赶走我寂寞，到天亮，你可知道？

始相信你，第一次遇见这艰难的事，好甜蜜。看看我们小小的爱情，别人也无法靠近，我觉得挺挺，别人珍惜，幻想眼泪都变成了惊喜，在一起。心脏电视也未不禁到，这种默契不用多讲，孤单是痛，说一句话是属于两个人的，我是属于两个人的，你的时光虽然只是小小的爱情，需要眼睛耳朵就知道，爱是从心底第一次遇见，觉别人们的心好甜蜜。看一看我们小小的爱情，别人无法靠近，我觉得甜蜜，别让人珍惜，幻想眼泪都变成了惊喜，在一起。是小小的爱情，也不需要眼睛耳朵就知道，爱是从心底第一次的感觉，别人暖的心好甜蜜。看看我们小小的爱情，别人无法靠近，了解的天地也让人珍惜，幻想眼泪都变成了惊喜，在一起。 其实更累，人别因为怕黑就遮住双眼。不对，你比谁都了解。不对，真爱没那么迂回。我眼泪是先哭后甜，再给他一点时间。还该被宝贝，对不对？好感情不被浪费，对不对？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，他爱不爱你，你早就明白。好女孩该被宝贝，对不对？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。心碎是为了让微笑敷衍，有他的昨天，谢谢再见，可以怀念不留恋。 对，好感情不被浪费，对与不对，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，他爱不爱你，你早就明白。好女孩该被宝贝，对不对？你只有遇见更好那个谁，心碎是为了让微笑复原，有他的昨天依然珍贵，不躲不追不悔，也坦然面对结尾，再给眼泪一个时间，而幸福在等，等你翻过这一遍。好女孩该被宝贝，对不对？好感情不被浪费，对不对？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，他爱不爱你，你早就明白。好女孩该被宝贝，对不对？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，心碎是为了让微笑复原，真爱需要你走得更远，记得再见，也感谢。 行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同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在娱乐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叫做蔡依林的女孩，第一次看到照片就特别的有眼缘，没过多久啊，在电台里就听到了卓令的采访和宣传，当时就是这张专辑叫做 Don't Stop， 声音曲风非常的动听，于是呢第一时间就去音像店买了，当时应该是磁带，从此听着卓令，看着她成长蜕变，不知不觉中自己也永远地告别了青涩的年代，一起听到蔡依林带来的 Don't stop never give up， 让爱成长一个梦想，雨伞的再大又怎样，开心的淋一场 Dream up fall in love， 再走一路一点想象，天空是绵绵的软糖，擦什么又怎样，有时候原来不争气，想找个地洞钻下去，也试着打开呼吸让弱角透透气，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，像失去了地心引力，跑到太空旅行的足迹。Don't you know it's true， 是非偶尔和你作对， But your time is coming around， So stop trying， Don't stop never give up， 寻找一个梦想，雨下的再大又怎样，开始的另一场就慢慢的啊哈，一瞬间就会爆炸，连自己都害怕啊哈，有时候爱得太过复杂，忍不住偷偷画啊哈，得不到一个烟火，为了一点不说话，只要我是心情飞，故意低你的肺啊哈， 别总是因为迁就别人就委屈自己，这个世界没几个人值得你总弯腰的，弯腰的时间久了只会让人习惯于你的低姿态，你的不重要。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老头一醉还为身世薄千月一枚，写东写在江风上， 将身中人眼里，转少年情怀，壮年痴情，还有些尘缘余晖，只这生人不易。长天飞去敲不回，几许闲情该算谁，我主动是回一夜秋，十年等两行泪，对衡阳掩映洛阳花色，或者是欲言不成，是这里

快乐有理由。 不要执着的眼睛，不能不去关注你，我很愿意让自己放纵。太多如果，等你找到结果，最后你静静的把我。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《喜欢你》，有很多的版本，但我更喜欢陈洁仪的版本。

要扶老不会远路。当你爱得很幸福，我爱得很辛苦，犯同样的错误，你的笑多无辜，你的恩却重复，我心里早有数。在只剩空路，看你过得很幸福，我过得很迷糊，谁为谁祝福，脸上多些温度，心里多些包袱，老不会远路。看你爱得很幸福，我爱得很幸福，犯同样的错误，你的笑多无辜，你的谎却祝福，我心里早有数。当你过得很幸福，我过得很迷糊，谁为谁祝福，人生多些温柔，心里多些包袱，老不会远路。当你爱得很幸福，我爱得很幸福，犯同样的错误，笑得无辜，你的谎却祝福，我心里早有数。你的笑得无辜，你的谎却祝福，我心里有数。 你想